第1727章，最强的对手，最好的朋友。 第十赛季总冠军，行星战队。 现场隆重的宣布声中，象征着整体属于全队的刻有第十赛季星星字样的总冠军奖杯，正在由联盟主席冯宪军颁给星星。而代表星星战队第一个接过奖杯的，自然是他们的队长叶修。这是他的第四个冠军奖杯，同时却是他第一次亲手从联盟手中接过奖杯。所有人的视线在这一刻聚焦于此，见证着这个第四次，同时也是第一次冠军的诞生。奖杯，金光闪闪的奖杯，象征着最高荣耀，终于彻底交给了星星。叶修双手接过，但是紧接着奖杯竟从他的手中滑落。 啊！ 满场惊叫声中，叶修左右两旁的苏沐橙和方睿已经飞快地伸过手来扶住了奖杯，再然后一只又一只的手探过来，将奖杯彻底稳稳地托住。星星的选手们已经不再是站在奖台上成一排，而是聚起了一个圈，将叶修围在了正当中。 我说，你就算有很多不稀罕了也不要扔啊，我卡还没有呢。 方睿很严肃地说。 就是就是。 其他人纷纷附和着。叶修笑，他当然不是要把奖杯扔了，而是他的双手已经脱力，他根本就已经拿不住奖杯。好在身边有这么多可靠的队友，他们或许早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一瞬他们齐齐伸出了手，最后帮助叶修一起将奖杯彻底举过了头顶。冠军属于我们。在这一刻，即便他们不是这里的主人，他们也已经收获了足够的掌声。正式的颁奖仪式结束，陈果也终于走上了台，和星星的大家聚在了一起。至于是哭是笑，那都不重要了。这是属于星星的时刻，不过既非自己的主场，庆祝当然还是比较有限度的。颁奖结束后，星星也很快退场回到了后台。即便是总决赛的决胜局，赛后的记者发布会也是一样的程度。轮回很快出来参加了采访。这场比赛的经典场面实在太多，但无论是擂台赛中周泽楷的开局一挑三，还是唐柔的逆转一挑三，还是团队赛中每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在叶修最终的 6.5 秒补刀三杀下都显得黯然失色。那是超高难度的最终一击，是锁定胜局的最终一击。轮回被问及本场比赛的感想，自然无法逃过对叶修最终表现的看法。 他是一位伟大的选手。 轮回队长周泽楷如此说着，不善言辞的他为叶修冠以了伟大这样的形容。轮回的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认同，他们输了，但他们没有不服。无论是叶修还是星星，都做到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他们的付出，他们的收获都值得尊重。 期待下次能再和他们一决胜负。 轮回的这份期待称得上是对一个对手最高程度的认可了。轮回之后，主角登场，各大媒体记者早已经备足了问题，但是最终星星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成员中竟然没有叶修。所有人愣住，在恭喜过星星的胜利后，所有人的第一个问题都成了叶修为什么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 他太累了，需要休息。 苏沐橙如此回答着记者的提问，众人信与不信也都无可奈何，只是缺了叶修的星星记者会 完全就是缺了主角，缺了主心骨，一下子就让人觉得索然无味了。之后有关星星夺冠的各方报道中都没有出现一篇针对叶修的专访，甚至连他的一句话都没有。就连和星星关系一向特别好的电竞之家的记者常先采访的请求也被星星婉拒。夺冠主角竟然没有任何专访报道，一些新入荣耀圈的媒体人都觉得这十分不可思议，可是那些采访荣耀圈有10年历史的老媒体人们却忽然觉得这个情景十分怀旧。没有主角的冠军报道，这不正是嘉世王朝3年时的光景吗？那时候的叶修别说采访，连脸都不曾露一下，这家伙又要回到从前了。一时间大家纷纷开始了猜测，同时也没有放弃采访到叶修的努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和星星的队友们一起高举起荣耀第10赛季的冠军奖杯，竟然就是叶修留给荣耀的最后一幅画面。决赛结束第4天，星星主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原本大家都以为是叶修终于要出来接受采访了，谁想最后却是星星老板陈果和苏沐橙出席了发布会，而在会上以官方身份宣布了叶修决定退役的消息。退役？叶修要退役了？虽然之前已经有过一次，虽然叶修的年纪确实是摆在那儿的，但是第10赛季个人不败的骄人战绩，最终战中6.5秒碾压轮回3大高手的爆发，让所有人都遗忘了这一切。大家都觉得以叶修的状态，叶修的水准，再战个10年恐怕都没问题。但是退役如此突然，如此决绝的决定，本人甚至都没有出现和大家亲自打一下招呼，就这样离开了。为什么？大家希望知道理由，可是对此星星的老板陈果看起来也不愿多谈，他的笑容看起来也很勉强，显然对于叶修的离开他比任何人都要不舍，他恨不得叶修不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 该回家了， 这是叶修做出决定时告诉大家的理由。他没有掩饰对荣耀的不舍，也没有就此放下对冠军的执着，他只是让大家知道了他的身上同样还有着另外一份责任。 欢迎你随时再回来。 陈国当然不希望叶修离开，但是也没办法阻止他离开，他只是希望着，期待着，或许叶修会得到家里的认可，或许他不用再做这种艰难的割舍，而是可以将两者都很好地承担起来。希望能如此。陈果心中默默地期待着，无时无刻不再这样期待着。 回家。 陈果就是这样告诉了记者们，这是叶修退役的原因，也是叶修离开之后的去向。这个答案虽然让记者们很茫然，但陈果不想再多做解释。 而星星接下来将由苏沐橙担任队长。 陈果接受叶修的选择，他没有因此消沉，更不会让星星就此消沉。而苏沐橙也没有在叶修做出退役回家的决定后表现得让人担忧，因为他清楚这是叶修自己的决定，这是一个成熟的决定，他不会让自己成为叶修担忧的因素，而只会继续全力帮助叶修扫清他心中放不下的牵挂。于是他不再做那个跑龙套的配角，他要接受叶修所做过的一切，在未来的日子里像叶修那样成为星星的主角，直到自己退役那天。 保持联系，等你退役。 这是分别时叶修和他的约定。 叶修退役的消息飞快被报道出去，很快在圈内引起酣然大波。和上一次一样，又是一句话都没留，就这样悄然离开，然后让大家从媒体上去知道这消息。惋惜、遗憾、祝福、疑惑，种种情绪，这些情绪两年半之前大家就有过一次了，只是这一次情绪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这两年半，这家伙可是从荣耀网游再到挑战赛再到职业赛怒刷了一通存在，把一切都搅得天翻地覆，结果最后就这样又一次不声不响的冷不丁的离开了吗？这是又想猫在某个角落然后再次冷不丁的杀出来偷偷阴大家一刀吗？有人玩笑似的猜想着，立刻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在声讨了一番叶修的卑劣行径后，每个人却又都陷入了沉默。到最后，大家纷纷献上的唯有祝福，为他们最强的对手，为他们最好的朋友。真正